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一章，赫敏出手相助，第三十九集。 这时突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嘎吱嘎吱的声音，他们都转过头去，赫敏轻轻地尖叫了一声。罗恩忽地从座位上跳起来，绕到桌子那头，躲开他们刚刚注意到的那只放在墙角的大桶。桶里装满了一尺来长的蛆一般的东西，黏糊糊白生生的，不停地扭动着。 这是什么呀，海格？ 哈利问，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上去是好奇而不是厌恶，但还是赶紧放下了手里的盐皮饼。 之前草吗？ 海格说。 他们长大后会变成？ 罗恩神色惶恐地问。 不会变成什么， 海格说。 我养他们是为了为阿拉格克。 毫无来由的他突然哭了起来。 海格， 赫敏叫了一声，跳起来匆匆绕过桌子，为了避开那桶聚集槽，他特意从远的那端绕过去。他用胳膊搂住海格颤抖的肩膀。 怎么了？ 是他。 海格抽泣着说，泪水从黑亮的小眼睛里流淌下来，他用围裙擦着脸。 是阿郎哥哥，我觉得他快死了。他憋了一个夏天，一直不见好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他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。 赫敏拍着海格的肩膀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哈利明白他的感觉，他知道海格曾经把一个玩具熊送给一头凶恶的小火龙，还看见海格给那些长着吸盘和饰刺的大蝎子轻轻地哼歌，并试图跟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那个残暴的巨人讲道理。但是在海格喜欢过的所有这些庞然大物中，要数这个最让人难以理解了。阿拉格克，一只会说话的巨型蜘蛛，居住在近邻深处。四年前，哈利和罗恩差点在他那里送了命。 我们能做点什么吗？ 赫敏没理睬使劲儿冲他做鬼脸摇头的罗恩，问道。 恐怕没办法了，赫敏。 海格抽抽搭搭地说，拼命忍住汹涌而下的泪水。 知道吗？在部落里，在阿拉哥哥家族里，他们看到他病了，表现得很奇怪，有点不好控制了。 没错，我们当时就看出他们有那种倾向。 罗恩低声说。 我想眼下除了我，不管谁走进那片地方都不安全。 海格说完，在围裙上使劲擤了擤鼻子，抬起了头。 不过谢谢你这么说，赫敏，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 在那之后，气氛就变得轻松多了。尽管哈利和罗恩都没有表示出愿意拿聚集槽去喂一只凶狠残暴、体格庞大的蜘蛛，但海格似乎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有这个意思，于是他立刻恢复了常态。 哼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觉得很难把我塞进你们的课程表。 他粗声粗气地说，又给他们倒了些茶。 即使你们用上了时间转换器， 我们用不上了。 赫敏说， 夏天我们在魔法部时把部里库存的时间转换器都砸碎了，预言家日报上写着呢。 哼，所以啊， 海格说， 你们就没有办法了。对不起，我刚才，你们知道，我只是在为阿拉格克担心。不过我确实有点怀疑，既然格拉普兰教授给你们上过课。 他们三个听了这话，立刻言不由衷地声讨起了曾给海格带过几次课的格拉普兰教授，一口咬定他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。结果当黄昏降临，海格站在屋外同他们挥手告别时，他显得情绪高昂多了。 我坏了。 小屋的门一关上，哈利便说道。他们匆匆走在昏暗的空无一人的场地上，刚才他在吃盐皮饼时，一颗后槽牙不祥地嘎巴响了一下，他便赶紧把饼放下了。 我今天晚上还要到斯内普那里去关禁闭呢，没有多少时间吃晚饭了。 他们进了城堡，正好看见考麦克·麦克拉根走进大礼堂。他走了两次才穿过那道门，第一次撞到门框上弹了回来。罗恩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，跟在他后面大摇大摆地走进礼堂。哈利一把抓住赫敏的胳膊，把他拉了回来。 怎么了？ 赫敏警觉地问。 据我看， 哈利小声说， 麦克拉根像是中了混淆症，而他当时就在你的座位前面。 赫敏脸红了。 哦，好吧，是我干的。 他小声说。 但是你真应该听听他是怎么议论罗恩和金妮的，而且他脾气坏透了，你看见了他落选后是什么反应，你肯定不希望球队里有这么一个家伙。 对， 哈利说。 对，我想确实是这样，但那不是作弊吗？赫敏，我是说你还是个机长呢，是不是？ 哦，你小声点。 赫敏断喝道。哈利暗暗地笑了。 你们俩在做什么？ 罗恩问。他又回到礼堂的门口，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。 没什么。 哈利和赫敏同时说道，然后便匆匆跟着罗恩走了进去。烤牛排的香味使哈利的肚子饿得更难受了。可是他们刚朝格兰芬多的餐桌走了两三步，斯拉格霍恩教授就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挡住了他们的路。 哈利，哈利，正是我希望见到的人。 他热情地大声说，鼓着大肚子，手指玩弄着海象胡须尖儿。 我就希望在吃饭前堵住你。今天晚上到我那里去吃一顿便饭如何？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晚会，只请了几位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我邀请了麦克拉根、沙比尼，还有迷人的梅琳达·波宾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他？他家里开着大型的连锁药店。还有，当然了，我非常希望格兰杰小姐也能赏光。 斯拉格霍恩说到最后，朝赫敏微微鞠了一躬，就好像罗恩根本不存在似的，看也没看他一眼。 我不能来，教授。 哈利赶紧说道。 我要到斯内普教授那里去关禁闭。 哦，天哪。 斯拉格霍恩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，显得很滑稽。 天哪，天哪，我可就指望着你呢，哈利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西弗勒斯谈谈，把情况解释一下。我相信我能说服他推迟你的禁闭。好，待会儿见，你们俩。 他匆匆忙忙地走出了礼堂。 他根本就不可能说服斯内普。 哈利等到斯拉格霍恩走得听不见了，便说道， 这个禁闭已经被推迟了一次，斯内普上回是看了邓布利多的面子，他绝不会再为任何人推迟了。 我真希望你能来，我一个人可不想去。 赫敏焦虑地说。哈利知道他想起了麦克拉根。 你恐怕不会一个人去的，金妮大概也受到了邀请。 罗恩没好气地说。 斯拉格霍恩对他的忽视似乎令他耿耿于怀。晚饭后，他们回到格兰芬多塔楼，这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吃过晚饭，公共休息室里非常拥挤，但他们总算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了下来。自从他们跟斯拉格霍恩碰过面后，罗恩就一直闷闷不乐，他抱着双臂，皱着眉头，望着天花板。赫敏伸手拿来别人扔在一把椅子上的一份预言家晚报。 有什么新消息？ 哈利问。 没有什么。 赫敏已经打开报纸，浏览着上面的内容。 哦，罗恩，快看，这里有你爸爸，他没事。 罗恩惊慌地转过头来，赫敏赶紧加了一句。 报上只是说他去了马尔福家，对这位食死徒住所的第二次搜查似乎没有任何收获。伪劣防御咒及防护用品侦查收缴办公室的亚瑟维斯莱说，他的小组是在得到某人暗中透露的情报后才采取行动的。 对啊，那就是我。 哈利说， 我在国王十字车站跟他说了马尔福的事，还有马尔福想要铂金替他修理的那件东西。既然不在他们家，他肯定把那东西带到了霍格沃茨。 他怎么可能办到呢，哈利？ 赫敏说着放下报纸，脸上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。 我们进校时都被检查过的呀。 什么？ 哈利吃惊地说。 我可没有。 哦，对了，你当然没有，我忘记你迟到了。我们进入门厅时，费尔奇用探秘器在我们全身上下扫了个遍，凡是黑魔法的物品都会被搜出来的。我就知道克拉布有一个干枯的人头被没收了，所以你看，马尔福不可能把危险的东西带进来。 哈利暂时无话可说，他注视着金妮维斯莱逗弄那只侏儒普阿南，过了一会儿才想出了一句反驳的话。 有人可以通过猫头鹰把东西寄给他， 他说。 他妈妈或其他什么人？ 所有的猫头鹰也要受到检查， 赫敏说。 费尔奇用探秘器到处乱捅时这么告诉我们的。 哈利这次败下阵来，彻底无话可说了。看来马尔福确实没有办法把危险物品或黑魔法物品带进学校。他期待地看了看罗恩，但罗恩抱着双臂坐在那里，看着那边的拉文德布朗。 你能想出马尔福用什么办法？ 哦，别提这件事了，哈利， 罗恩说。 听着，斯拉格霍恩邀请赫敏和我去参加他的愚蠢的晚会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我们俩都不想去，你知道的。 哈利一下子火了，冲口说道。 好吧，既然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晚会。 罗恩说着站了起来。 我还是上床睡觉吧。 他通通通地朝男生宿舍的门口走去，哈利和赫敏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。 哈利。 新任追求手德米尔扎·罗宾斯突然出现在他身边。 我有一个口信带给你。 斯拉格霍恩教授的。 哈利满怀希望地坐起身。 不，是斯内普教授的， 德米尔扎说。哈利的心往下一沉。 他说你今晚8:30必须到他办公室去关禁闭。不管有多少人邀请你去参加晚会都是白搭。他还叫我通知你，你的任务是把腐烂的弗洛伯毛虫从好的里面挑出来，魔药课上要用。他还说你不用戴防护手套。 好的， 哈利沉着脸说。 非常感谢德米尔扎。